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我来忙 有你有我 该有他，街坊 的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李、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呦，好久没看你了，忙什么呢？呀，那个。 果然是很久没见到我了，把我名字都忘了。 哎，红果， 没忙什么呀？还能忙什么呀？谈恋爱呗。 远远走过来的那谁？ 那还不认吗？胖橘子。 橘子是橘子吗？ 是，绝对是橘子。干嘛呢？哎，橘子，你瘦了 是吗？哎，我最近是吃那个减肥药，然后做那个减肥运动。 干嘛呀？干嘛呀？ 我干嘛？我锻炼锻炼，好，这夏天来了，买衣裳啊。 哦， 不是说那个春天不 减肥， 夏天徒伤悲。 嗯， 你看，你把这话给聊没了吧？ 不是，我以为你是因为了谁而特意的减肥呢？ 嗨，我这人你还不知道？ 橘子，说实话吧， 我从来不因为谁减肥，我爸爸这么说我，我都没在意过。 你爸爸又算什么呀？ 你爸爸算什么？没有你这样的，我爸 你俩 我说行，你不说不行。 怎么见面就打呀？ 不是那个意思， 他跟我聊天。 女为悦己者容，有说女为悦女为老 大，女为悦父者容吗？ 我跟你说，香椿， 香椿干嘛呀？你别叫他外号， 行， 人家叫春香。 怎么我还一个丫头呀？ 哎呦，那 叫我香香。 不是香香香香香香香香， 你叫猫呢？叫那么多声干嘛？橘子，我觉得你得瘦得有1斤多。 你这眼睛是钩子秤啊，一斤多你都看得出来？ 不可能，不可能， 真是 四两。 再说就剩2钱了， 不是失恋吧？ 你们干嘛老这么跟我说？就仿佛人生除了搞对象就没别的事儿了。我在意这事儿吗？ 哎，我知道你不在意，这不就跟你开个玩笑吗？你要真不在意的话，你准不生气，生气吗？ 生气。 那没法聊，你又把话题给聊没了。 你看 他聊呢。 哎呦， 你们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为了自己健康，为了我家长看着高兴，我就不能减肥了？ 特别对， 特别好， 这观点特别对， 独立，特独立， 对不对？ 走自己的路， 自己的路， 走 舌头不利索， 让别人说去吧，嚼去吧。 对啊， 就是确实没男朋友的吧？ 啊，还没有呢，怎么了？ 没事， 你给我介绍一个， 真没事。 行，我先看看。 我跟你说，30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谁让30条腿的蛤蟆？ 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2条腿的男的也不，那个到处都是。 你这么长时间呀、啊，一直都是逻辑思维不清晰， 嘴不跟腿。 其实有男朋友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跟你说，也有人 就是 烦的、 哎。我跟你说，哎、那现在这尤其咱这岁数，不适合这么着急搞对象定性。 哎，可不是，还都是小。 你、刚才拿那手机摆弄半天，跟谁说话呢？ 啊，跟谁呢？ 就是他嘛。 他吗？是谁？是个英 呀、 啊，英文名字是他吗？ 你又把这话题给聊没了。 没有，他跟我说他吗？他吗是谁呀、啊？ 他都记几了？他说个他吗？ 啊，他呢？ 哎呀，其实我男朋友早上起来就问我吃没吃早餐，烦劲儿的。我早上起来那么忙， 哎、人家关心你不成吗？ 啊、 关心你 可以可以、 哎、吃没吃喝没喝冷不冷热不热，这不是疼你吗？ 我觉得 你瞧我那男朋友 啊， 好家伙，就跟野生的一样。 哦，吓我一跳，是野兽呢。 野兽干嘛？你又把话题给聊没了。 什么叫野生 的？你男朋友是野蘑菇。 蘑菇干嘛呀？ 野生的 草，那个野生野。 你要说草莓是不是？ 大红鼻子， 又不是杂技团演小丑了，要什么大红鼻子呀？ 野百合，野百合有春天。什么呀？做比什么呀？到底 做成样。 哎呦喂，就是他特别忙，无暇顾及我生活这些事儿，就是没事给打打钱，给寄点礼物。 你长多大岁数的？你我跟你说，你这岁数可不能学那些那小姑娘傍一个老头不理你，其实是他有家庭，然后给你打点钱就结束了。 什么？你看你又把话题给聊没了。 他男朋友我见过，长得挺帅的，哪有什么不像老头？ 不像老头， 那还是老头啊。 他男朋友你知道吧，给他花钱，你说男人爱一个女人不就体现在两点吗？一个是拿出时间陪你，一个是给你花花钱，这证明什么呀？你男朋友真的挺爱你的。 不，我觉得这是证明他男朋友没有情趣， 总在外边忙。 你要留神，说的是借口。 我跟你说，钱你要是多的话不知道怎么花，我有教你啊。 我用 你男朋友 什么 缺钱啊？ 哎呦，我男朋友就是什么呢， 有大把的时间倒是， 嗯， 没工作。 我就不爱走那种形式，他比如说他非给我买一个跟他的情侣装，说一块穿出去，我特讨厌这种，就是有情侣就得穿一块，让人看起来好像两个人就是相依相存的那劲儿。哎，我怎么就那么不喜欢穿情侣装啊？我都好几次了，给我买好几套。 你穿没穿呀、啊？ 真的， 就是像以前穿那前天我见一阵见过，是那个特卡通、特那个色特切那几件吗？ 不是特萌啊，不要切莫萌，切切莫萌。 你要说什么呀？ 他劲儿又来了，他劲儿又来了，切萌。 他就是有颗童心，你知道吧？比如特别爱给我买零食，我跟他说了我吃了会胖哎，他就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就我就喜欢你看你吃零食，好好可爱好可爱呀、啊。 弹耳朵， 米三 打滚，爱窝窝， 米三蛋， 对，还有什么炸排叉， 酱米条， 这麻豆腐，你说麻豆腐抹上，完给他吃，喂，大街上都喂、哎，就跟往嘴上抹洋灰似的。 他男朋友一听就是老北京，老北京小孩吧？ 老北京不都小豆冰棍吗？ 这你说干这点事儿吧，像小孩，但吃的东西确实老北京。 哎呀，不是，其实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零食我自己会买，化妆品我也会买，首饰我也能买。 你看，你看，这叫什么呀、啊？这开出一个，这叫烧瓶勒死他。 哼，勒死他。 嗯。 别勒死他！ 就是你看，你们说这话，我也不愿意他老这么把我当个孩子一样啊，不像你呀、啊，确实把你当成妈了，那照顾 得了吧？ 哎，好像我觉得你俩说反了，你那个男朋友把你当成妈了，你那个男朋友就是把你当成孩子了。 怎么呢？ 他男朋友岁数大，你男朋友岁数小啊？ 谁告诉你的？橘子，你是不是又胖了？这回我也把话题聊没了。 这是对我的一种嫉妒。 嫉妒在哪儿呢？我怎么就 嫉妒在我一人减肥？ 一人减肥怎么了？ 听我瘦瘦比你们好看，我找一个比你们好的男朋友。 哎，你别着急找男朋友，真的有他们也挺烦的。 我跟你说吧，就跟那个跟膏药似的， 老打电话问你想我了吗？想我了吗？想我了吗？ 电话 怎么信号不好啊？ 回音是吧？ 不是，一天三遍的问你想我了吗？ 你那男朋友岁数小，当然这样了。 对，我那男朋友就跟打电话，乖乖的，老老实实玩，听话。 对，你这男朋友岁数大，就跟哄孩子似的。 想什么想什么，想也想一两年，有什么就想了就。 嘿，你那么认为吧？ 对呀、啊， 我要找一合适， 三九的还是四零的？ 行。 不是说你到三十九了，四零了，他四十了， 我至于到那么晚吗？ 不是，我能 这样啊。 对， 你要老不注意自己这说话这方式啊， 我不找就完了，我找什么老头小孩叨着我的。 你怎么招工呢你？ 我就说这意思，我可选择余地也多着呢。 哎，行，那个什么，我看你们朋友圈里，你们俩出去玩去了呀？ 嗨，去了一趟欧洲。 你说那欧洲那吃不惯，欧洲语言也不行。 我就是 欧洲 不爱去。 他非得让我去。哎呦，你说坐飞机，我那么老远，好家伙，十好几个小时。 坐货机去的，我 机呀、啊。 不是， 真是骑着机去的。 不是，我就说呀，我说咱们报一团就得了。不，咱们自己玩。我说那咱们就大概骑走的。不，非得要租一个车。 你看， 我说咱们就别那么浪漫了，非得什么海景房啊，非得是什么山景房啊，非得什么湖景房。不， 他脑包太硬，我听出来了。 哎，橘总，问问你，他这你怎么给他参考一下？都是好朋友闺蜜的， 你说这成不成啊？这个 还是湖景啊？还是 湖景？ 我们干嘛呀？ 湖景 啊、 嗯， 我觉得不合适。 哦， 男朋友没事就拿钱打发他，今后结了婚肯定也不喜欢他，你吹了吧。 橘子，我觉得你说这堆话的时候，那个后边的那个槽牙一个也没张开， 我光张门牙就能说这话。 哎，我们前一段也去旅游了。 你 旅游一回来以后，我真是有点那个什么，不想呢还。 什么呀就不想呢？你们看什么了？ 不是，就是我，他就说，比如说我们到那铁塔底下吧，他就说，以后咱们在这儿拍婚纱照吧，然后你嫁给我怎么样，我就捂着脸不想呢还。然后我们到那石碑底下， 你们俩脱石碑去了？ 到那石门底下吧，他就问我，他说，咱们以后在这儿拍婚纱照吧，然后怎么说不想呢还。 你还没听明白，埃菲尔铁塔、凯旋门，这到卢浮宫。 完了以后，他就说，咱们以后就在这儿那个拍婚纱照吧，我一辈子对你怎么样？我说讨厌， 不想呢， 讨厌，不想呢。 我就知道你们俩不合适，你们这个长不了。 哎，橘子， 我觉得你说这堆话的时候，连门牙都没张开。 我不张门牙，照样说。我觉得你这也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了呀？ 这孩太小，没事老想跟你照照片。你们听我的，咱们还是恢复单身吧。 哎，对了，我就不能跟你们说了啊。我朋友说要来接我呢，说我们俩晚上要吃个饭去。他说要准备什么惊喜，我可不知道。别到时候又是在那个什么杯子里出戒指啊，一些那个锅盖子里边。 锅盖是都盖盖儿 的。西式的那种银的那个大的一些，哇，里边玫瑰花，讨厌。他来接我了，我走了。 你像这什么玩意儿，就显摆。 好。等等，我也不说了啊，你听了吗？我那蛐蛐叫我呢。 蛐蛐，你咋喜欢逗蛐蛐了？ 不是， 跟老头喜欢上这爱好了？ 没有，我管我男朋友叫蛐蛐，听老弟弟弟弟了。 真是只是显摆，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嘿，听见了，听见也不合适。哼，还是我自己回家吃饭去吧。 才回来呀、都凉了，自己热去。 橘子， 干嘛？ 橘子， 干嘛？ 妈跟你说个事儿。 什么事儿？ 出个题，看你会做不会做。 不听， 我出道题，你干嘛这么大情绪呀、 这什么题呀、这什么岁数还做题？ 快！1+3=5、6、7、8，哪一项？ 你这多大岁数还考我呀？ 1+3=5、6、7、8。 妈，为什么只有错项啊？ 是啊，说的是啊，他为什么没有对象啊？ 就不让我在家待着吗？ 橘子说，这就是我和我闺蜜聊天时候的样子。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以后不想结婚的？多个人多一份麻烦，还是单身好啊。她还说，现在的人真是吃饱了没事干，就想找个男朋友，而我就比较牛了，我吃不饱。 橘子还说呢，一个人缺少什么才会炫耀什么，各位听懂了吗？我什么都不炫耀。 橘子现在的状态就是，想谈恋爱吧又不知道跟谁谈，喜欢吧又没多大可能在一起，不谈恋爱吧又想谈恋爱，谈恋爱吧又怕认真给错人。橘子还说，当别人跟我炫耀她的男朋友时，我用着她男朋友给买的东西，而且蹭吃蹭喝的，所以我表示只有选择原谅我的朋友了。可是当别人跟我炫耀她的男朋友的时候，作为橘子的我内心是可以煎蛋的。 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 后海、前门、大栅栏、SOHO、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欢乐大街98里。哎，小周、大雷，如果说啊，你们确实前世修来的福分啊，跟另外一个人 什么事？我 手同心。 你等会儿，前世修来的福分，我们遇着什么事儿了？ 听着特别封建迷信，是不是？ 不是封建迷信，是我们得有多好的生活才能用上这句话。 就是说，你们有一天真的跟那么一个你们心仪的姑娘白首同心了。 这个岁数不小了的感觉是吧？白头偕老我都是白首同心，这话用太少见了。 哎，就说谈婚论嫁了， 你们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手难牵。 十年修得同船渡， 百年修得共枕眠。 我是许仙。 然后你们俩一块聊天的时候，你老跟他说，若是千呀年呀有造化，白首同心在眼前。女方就说了，若是千呀年呀有造化，白首同心在眼前。 和这俩人跳大神呢。 然后俩人拉拉拉拉拉拉 广场舞吧。 哎，拉拉，你们俩这是干嘛？干着力气活还聊天呢？ 广场舞啊，跳啊，拉拉拉拉拉拉拉。 不是，就是拉拉拉拉拉拉。 呵，我许仙转世是吧？我就等白蛇呢。 好了，现在说了， 该照婚纱照了。 对对对， 跟谁啊？ 跟洋洋照啊。 就洋洋吧，就洋洋吧。 洋洋说不行，不跟你照婚纱照，没有我合适的婚纱，我身长太长了， 我可以定做。 定做了，然后你们就找到了四川的一家这个。 小花， 峨眉山， 你这个说的有点太夸张了。 怎么？ 王大磊跟洋洋生活在北京，为什么还得找一个四川？ 哎，这人家王大磊就喜欢四川。 不是我，不是我喜欢，是洋洋喜欢。 峨眉山的猴。 洋洋喜欢峨眉山的猴， 他灵动啊。 洋洋属猴。 峨眉天下秀啊。 对。 就想去这个天下秀的峨眉山跟猴，不是这个跟大磊拍一个。婚纱照，婚纱照， 我就跟猴拍婚纱照。 后来就拍了，拍完了以后呢，俩人就等。杨磊说：“你得催催呀，大磊，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办事不利的人。” 我什么时候办事不利了？ 怎么了？这照片照的不好。 俩人拍完了婚纱照啊，俩仨月了还没拿到照片，马上就要结婚仪式了，杨磊当然着急了。 正常。 大磊，影楼，是不是把咱俩给忘了？ 王大磊就催促去了，然后影楼就说呀，你看这个现在结婚人太多了，好家伙， 忘记呀， 太多了， 忘记呀，你说人家说多好，把你们俩给忘记了。 订单都在排队呀， 结婚的忘记。 您别着急 啊，哪天结婚？哪天？我们4月14号。 挑日子这么不吉利啊。 4月14怎么了？ 双数吗？ 四按音乐里边哆瑞咪发，就是 发哆发。 对， 发哆发多好。13号保证给您送去，我记得还是个星期五， 黑色星期五， 我安排时间给您送过去啊。人家不信我了， 是不是？ 我不认识他，我凭什么信他呀？ 我们有诚信呀，我们开店的，我们能随便说一句是一句吗？ 那没什么不能的。 您等着，您等着。 干嘛自杀呀？ 不是，人家说这两天塌塌等着。 对，不是要揍你啊，别紧张。直到13号，王大雷也没收到这个照片。 完了。 老板呢说，那这么着吧，给您两张底片，您自己放大先做海报。 来得及吗？14号我结婚，14号给我底片。 这以防万一嘛，后来呢，你也是没办法，你得先结婚吧，到时候杨又得说你了。 是 王大磊，结婚之前我觉得你这人还挺勤快的，没想到你办事如此的 不利。 这跟勤快都没关系。 所以呢，婚是结了，但是没拿到结婚照，俩人就一直为这事儿就争吵。它确实是一件小事儿，可是女方会怀疑男方，也就是王大磊，证明你这个办事儿啊，他不利。起码不靠谱，所以呢，夫妻两个人因为这个事儿也经常吵架。好好好，你都行，那我问你，那婚纱照呢？行行行，你不干，你今天歇着。那我就问你，你能干什么？那婚纱照呢？ 呵，什么事儿都能回到这上。 你知道女性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 记性好。 这个你好像是有深切的感受。 着旧账这事儿呢，确实是 一绝。哎呀，他们也有点不利， 可能也是长期别的事儿的积累吧。完了半年之后呢， 怎么了？ 说， 就你们俩这故事呢，又有一个新的开始。 这是一假设啊， 对， 只是假设。我刚才说不让你拿洋洋举例，你又非得要洋洋来举例。你说举到这儿了，半年了吧？ 对，就洋洋现在 举不下去了，你是吧？ 不是，就现在洋洋做了一个很残酷的决定，就把你给炒了。就解聘了， 吵了， 踹了， 甩了， 就你们俩分了， 还怕有多不明白吧？ 你们俩裂了， 怕你听不懂吗？ 哇，这还听不懂？ 说直白了吧，你们俩离了。 哎，离了可不是说离 行行行，别说，没说都离婚了， 哎、真可惜呀、啊，挺好的媳妇儿， 煮熟了结果飞了， 那是鸭子，也不是媳妇儿。 到现在，洋洋和你也没看到过这个所谓的拍的这个婚纱照，当时拍了一整天，你是一头大汗一头大汗的出啊。 这会儿看不看已经不重要了。 谁说的？你对洋洋有感情，你还想拿去当个纪念呢？要不然就尽快退钱是吧？也不能这样一拖再拖呀。 对，这对，退钱是应该的。 你还交了定金呢，对不对？ 嘿，照片没见着，要是退的话，你还能退出好几千块钱来呢，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呢。 对，还不算在共同财产当中呢。 哎呦喂，你这心眼儿哦！ 哎呦， 哇，过日子气。 后来呢，你就找这个老板去了。结果呢，老板说，你看我这状态，你也看出来了，并不好。 这老板要死啊！什么状态不好？ 我们俩跟这合伙人之间存在资金问题，可能资金链断了。 断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 把这照片给我呀！ 打您这儿开始断的， 断了半年了， 早五分钟呢，也还连着呢。 对呀、啊，就您那是不是也断了？都是您给我们方的。 我断的是感情，你断的是资金。 给王大磊气的呀！ 哎呀， 王大磊说不行，我得找你们那个乐山市中区市场和。 王大磊把这地名背这么清楚，能想起来要照片来？ 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我张工桥所调解。 哎呦， 要调解不了，哎、告你们！ 还调解不了？那么通州话都出来了。 后来呢？人家也说了，这个事情呢有点难处理。 对， 但 我们也调解不了。 这个行为尚未达成立案调查的标准，正在努力调解。 就是不管呗。 老板也说了，不是不管，不是不管， 是管不了。 我们尽快的能将部分客户的婚纱照尽快的。 我在没在这部分里？ 没有。您那是打那段子开点。 我们是觉得是您反正都已经离婚了，是吧？啊？ 什么叫拉？ 您得考虑半年离婚，您怎么回事？您别老死就是这个婚纱照，你那么…… 那我还用考虑什么？我就考虑这照片了，就没这照片离不了的。 我 就打你这儿断的。 老总，您不明白，这是婚前财产，这钱要回来归自己。 这个事儿是一个真事儿，四川乐山的卢先生很气愤，也很无奈。直到离婚了都没拿到半年前拍摄的婚纱照，摄影店的老板也联系不上了。婚纱照呢一共花了4799元，当时店里可说的是大概一个月就能够拿到成品，但后续处理就像刚才我们演的一样。总之呢，影楼的行为尚未达到立案调查的标准，那么负责人也说呢一部分要退还，不过现在打的电话他不接， 那就是不给呗。 所以呢，孙奶奶就劝我，要么说就劝大家早点准备婚纱照、 啊、这怎么准备？ 这孩子不错，有眼儿，俩人直接就照去。 有眼儿，咱不是得去这儿？ 有眼儿，就俩人先照去，不行再说不行的，起码不会单位了。 不行就别挤就完了， 先把底片搁手里压着。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修得功成名， 让世间呀人呀有赞安稳， 白首同心在眼前， 若世间呀人呀有赞安稳， 白首同心在眼前，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他说了，等到明年的时候要带我去北极玩呢。我跟你说，我到那儿会给你带点好东西，明信片。然后他说后年呢，我们再去到南极，你放心，我给你带好东西的，我给你带邮票，好不好？多好呀！ 马上就要考试了，咱们还是好好学习吧。 切，以后还用好好学习吗？ 年纪轻轻的同学，好好读书是最重要的。社会上的人怎么就能够那么轻易的就相信呢？现在钱丢了，人找不到了，才意识到自己吃亏上当了。别光哭，家长也着急，你也着急，老师也着急，把具体情况从头到了写清楚了，然后我们一定帮您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个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那明年北极的事儿呢？ 明年北极啊，你先看看眼前着急这事儿吧。 我们说这个事儿是个实事儿啊，就在浙江永康，23岁的男青年吕某虽然只有小学文凭，但一见面他就给姑娘送银行卡，还自称有豪车豪宅，家里经营酒店网吧，靠着简单的几招，吕某不仅骗了3名女大学生数万元钱，其中两个人还升级成了他的女朋友。 经过调查，吕某非但不是富二代，而且呢还有累累的前科。2011年，吕某三进宫，因强奸、敲诈、诈骗再一次入狱。现在这个吕某，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那个，我那 4S 店还有戏吗？ 最后一次提醒自己清醒，要擦亮自己的眼睛，看清楚你，我早已做好了决定，我不会再委屈自己。你穿上来路不明的毛衣，说要暂时逃离我的歇斯底里，我知道他在你怀里，我不会傻傻的等你。说个最完美的谎言，来弥补你对我的亏欠。虚构的故事终究让人幻灭，我不会再迷恋你完美的谎言。 唱京腔京韵，自是多情。 赏新老北京风物图景， 更浓的北京情怀，更多的市井百态， 更贴近生活的新鲜视角，更活灵活现的全新演绎。 娱乐七十二变，还是这老三位：小李、殷宁、王大磊。 再累也得乐呵乐呵，您说是不？ 哦，是是是。 快来接嘴巴里。我看到这个事儿吧，我就想起来就是你们小时候的事儿了。 你也不看你有什么了。 你们小的时候呀，出了名的调皮孩子，调皮带捣蛋。 哎呦，他把这坏的改回来了啊！ 放后头了 吧？刚想说你改回来了。 但是你们勒索家长的方式呢？ 什么词儿还勒索？ 怎么？ 我们还绑架家长来着？ 那你们无非就编点瞎话跟家长说。 那叫骗，不能叫勒索，性质不一样啊。 是吗？那解释解释勒索。 勒索有威胁的性质，不给不行。 你们也是这么说的吗？要交钱买什么什么什么本儿，交钱买什么什么书， 不给不行。但是不能这么套用，小花，那顶多叫骗家长，不叫勒索家长。 那你是不是大家都买这本啊？是。那笔真好用吗？对对，那小布他们都买了。 我特想知道，我们家长就没问问你们家长有没有这事儿吗？ 是，你还跟我说，小花，给你一块糖，到时候我爸问到这事儿的时候，你得说好用啊。 可见你的立场，一块糖就收，你也没吃过什么香东西。 反正当时。你们确实也通过这样的方式从家长那儿骗取钱财吧、 我们够判刑的罪过了吧。 勒索是重点了，跟你们小孩身上用，因为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你们孩子你们懂什么非法占有这些呀、偷就是不好。 这不用你说，小花，哪个年代都这样。 打小老人就说君子求财取之有道、你得有一个正确的合理的方法，把家长兜里的钱劝到你的兜里来。 你是怎么样的呢？ 他对那钱做思想工作。快到碗里来，快到碗里来， 我把钱都搁碗里。 小柱去到爷爷奶奶那儿骗钱的时候，那嘴甜着呢。 你得掌握老年人的一个心理特点， 嗯， 隔辈亲、 哦、 他不知道怎么疼这孩子了。哎，今儿来仨瓜，明儿来俩枣，老人不觉着什么。而且你呢，通过这种方法呢，锻炼你的语言能力， 对， 提高你的表演水平， 还有逻辑思维呢。 当然了，而且最最重要是记忆力，你每回都得扯谎。 你还研究了心理学？ 对，演员心理学、观众心理学，我看了。 还有犯罪心理学呢。 那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还有梅兰芳，还有布莱希特的各种表演体系。 对，还有希区柯克的做爱心理。 哎呦，我的天哪！ 这是要把老人家干嘛呢？这是。 还有什么福尔摩斯？ 反正后来你那一帮爷爷奶奶全都联手了。 我爷爷不叫一帮啊，我们 多 亲近儿的 了。 哎呀， 这变形金刚咱数了，也都有20多个了。反正我就说那时候没有技术含量，现在你给他看啊、嗯，咱院里有一位高大爷。 高大爷。 江苏人高大爷他们家这个水表啊，高大爷就发现怎么最近咱们够费水的可、啊、也是他跟老伴说，你是不是老洗澡，你是不是老洗澡， 不是老两口谁洗澡不洗澡不知道是吧、 啊、趁我这去买菜你老洗澡， 要趁火洗澡。 后来老两口也是觉得奇怪呀、啊、咱们也没怎么用水费电费居高不下呀。后来儿子过来给解释了，爸妈，咱们家这水表电表中了毒了。 什么毒？ 就蠕虫病毒。 好，听着可够厉害的。 好， 这强化这个事儿嘛，嗯，这个病毒很严重啊，它串 跟脚气。 这家里这电表转一圈、哦、哎，彻底就毁了。 爸，拿点钱出来吧，这种病毒得早点消灭，不然的话咱们家但凡有表就得串上。 嚯，有表就串上了。 这老人家不对这个技术方面什么这病毒方面确实没什么研究。 嗯， 俩人就说了，就那得多少钱呢？ 嗯， 这个得找人，咱们弄升级啊什么的，你知道吧？电表、水表现在里边它都有这个计算机，就车、发动机里边那都计算机控制的， 那叫电子芯片 啊，芯片控制的。 嗯， 所以来吧。 谁来吧？哎，就刚才的我都听明白，就这句来吧，我没懂。 加钱吧。 嗯，来多少呢？呢？ 1000不多吧。 是不多，那对于一个这么厉害的病毒来说，那1000不多。 后来老两口说呀，那咱们呀，这儿子说的这事儿呢，得重视。但是呢，咱们还是得先让他们那个电工什么呀，是维修工啊，让他们瞧瞧来。 哎， 结果 看看值不值1000。 一番调查发现，老先生这是个恶作剧，没这事儿，没什么病毒的事儿啊。 哦， 这个就是您儿子呀，可能是想借此机会向您请求点支援。 请求支援？ 不好意思，把话说透了。 哦， 老头这一想明白了。好你个小子，原来是你想坑我钱呀、啊、 嗯，就是敲诈。老头怎么办了？ 老头按照这个短信诈骗的方式对待儿子了， 给儿子送下来了。 老头反攻儿子， 老头反攻倒算儿子。 儿子，这个病毒的事儿我非常重视，但是 请注意这个但是， 我和你妈这钱呢，最近呢买了这个股票了，基本被套了。你要不是先借我500，我先把这病毒我先出一半。 好、哦、吓我一跳，我以为500就解套了呢。 不是，我先把这病毒出一半，回头我下月这养老金一到呢，我再给你还那500，然后我顺便再连带那500取出来。哎，咱们把这 养老金都1000块钱， 全都消灭，是不是？明白不？ 啊，是是是，我知道意思，我懂了。儿子说别来这套了。我懂啊， 杨柱，你给分析一下，利用你以前扎实的这种各科学习的这个基础， 就说你那骗子经验， 真不是骗子经验，这个呀，这我有什么发言权呀？ 你不是也弄过你们家的表吗？跟你爸爸说，爸爸，咱们家表坏了，估计是让坏分子给统治了。 我说这事儿是个真事儿啊，这是江苏的事儿，这个我觉得吧，还是得跟小柱的事儿区别对待。小柱也就是小3-5岁， 真的，这要岁数大早逮起来了。 你说现在这高科技犯罪啊，真是手段非常的恶劣，而且是 不是先进吗？叫恶劣。 对，也是你咱俩是两方向说， 行为很恶劣， 是 哎，性质很 恶 劣， 但是手段确实先进了。 哎， 武汉有这么一档子事儿，李某因为看到单位员工使用的是食堂的电子就餐卡， 就叫饭卡就完了， 还、哎、饭卡。完了，他盯着人家吃饭，真好吃啊！ 哎呦，看嘴的这位， 这个食堂怎么这么好啊？吃香的，喝辣的， 那就说明这个单位效益好， 连水煮鱼都有。 哎呦， 肉夹馍加自助餐取食，哎呦， 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太好了！我要有这么一个饭卡，可就美了。 嗨，我以为他要有这食堂呢。 那他加入这单位不就完了吗？ 对呀、 那能进得去吗？这单位门槛高着呢。 哎，食堂是福利的一部分。 对呀、 这个食堂好，说明人这个单位效益好， 效益起码是稳定，而且吃一顿比外面就是便宜。而且呢，你可以来回来去， 老吃。 我全是自助餐了，我。这位呢，李某上网就买了一台电子配卡机， 跟那卡配声音小卡， 就是咱们说不清楚啊，这技术方面的事儿，反正就是专门应付这个食堂用的就餐卡，所以电子对电子，又不相应， 这叫电子对撞。 后来呢，就给自己充值了，你别说，真到 给自己充值了， 给自己那卡充值了， 啊，吓我一跳，就把卡带 出来啊。这一年呢，这李某啊，胖了50多斤， 哎呦， 顿顿水煮鱼， 这位绝对是没日子吃了， 吃香的喝着辣的。这食堂最后一算，好家伙，亏损20000多，因为 他一人吃掉这么些呢、 一个是时间长近一年，另外呢总点贵菜，食堂里什么贵吃什么，而且他无限充值， 老吃老有， 这就跟打游戏一样。 嗯， 你没有装备啊， 你就是打不过人家。 你要是黑了这机器，你到后台给自己猛配装备， 哎呦，了不得了一下。 那可不是，这位就一样。哎，你们说这食堂贵菜都有什么贵菜、 哎呦，肘子， 吓我一跳。 你没吃这水煮鱼，刚才说了水煮鱼。 那你说食堂顶尖的好菜能是什么菜吧？ 对，你认为 不会豆芽吧？ 哎呦， 血豆腐、 哎、他这食堂都是素的。 员工食堂里边贵菜那就有弄个鱼儿就贵点吧， 哎， 弄个虾贵点吧，弄个烤鸭弄个扒鸡贵点吧， 哎， 拌一凉菜里边搁点这个搁点那个，有花生有菠菜，搁点猪头肉， 撒点锅， 这凉菜也不见，拍个黄瓜，炸花生米。 你看小猪这 生活，小黄鱼儿。 你看小猪这生活了吧？ 可以啊，小猪儿。 这叫好食堂啊！好食堂那是单点菜，能单做。 好食堂，比如说像什么全聚德呀，什么满福楼啊， 那是食堂吗？ 一年亏25000的话，你想想那每对儿的情况。 一年365天，除以25000，除了之后3642万。 反正一天得好几十， 好几十， 真的好几十。 但是他也就这么吃了一年。 嗯， 后来呢，被潜伏在食堂里的便衣警察给抓获了。 嚯，还得潜伏在食堂里，这位也潜伏一年了吧？ 那你的食堂先报警啊，民警得抓现行，得有证据啊，是不是？反正得暗中观察一阵子。 对， 现在这位天天吃窝头了，是吧？ 哎呦，有的一减肥还刮刮油。 哎，我得提醒你们啊，你们还真别说，这个高科技犯罪啊，有时候在那些你想不到的角落里他都能够黑你。你像现在就有这种门禁电子配卡机，他配完了以后什么门禁，他啪一刷打开了，食堂也一样啊。 对，一刷打开了，到后厨随便吃。 可是这说要是被发现抓了判起来啊，这个罪名也不轻，这都属于盗窃罪，要被刑事拘留的。 哎呦，哦，这算盗窃罪啊。 是的，我得替这个潜伏民警说一句话啊。 嗯， 人家为什么得潜伏一阵子呢？因为这位以前没这么胖，拿照片对都得对半天。 就是这25000闹的， 走形走有点厉害了。 那关起来瘦的也快着呢。 这是减肥小屋是吧？ 那我劝你还是不要轻易的进去。我知道我们的节目有时能让您乐，而有时不能。 不能的时候怎么办呢？您自己乐呗。 您乐我们就很开心，您不乐呢 我们开心。 哎，我们也不能隔着您去，所以我们只有打起精神继续努力。新的一年里人员齐整，没有太多变化。你想我在院里站当间一喊要入，没人呢怎么？ 哦， 喊谁呢？ 虽然说他们老拆我台，可是我也没少给他们使绊啊。好在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生气。其实我们三个人聊天一直很烧脑，有时候烧着烧着 就着了。 王大雷， 你还真睡着了。 在全新的日子里，我们总是想方设法的让一次一次精疲力尽的录音变得险象环生。 哎呦喂， 娱乐72变，我是小迪小花。 我是英宁英小柱。 我是大雷王大雷， 触动您笑的神经。 娱乐72变之花絮， 快乐大街98里，英宁啊，不是 谁来了？ 不是不是。